如果說窮永遠夠，那時窮，那時窮到我都告訴大家，我家裡六個人睡在床，因為屋是少過這樣，有認識的人走樓做拿些菜給你吃，但是沒有人覺得可以這樣排斥生來的人，有些人說，不是，現在的人做太多，沒什麼要太多，怎樣叫太多呢，就是這樣，如果人口不增加，於是他就不停老化，只會整個社會越來越窮，現實就越漸。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 香港台狮子山下主持陈建芬、陈欣健嘉宾萧若元。 我是商台做節目，梁文道做台長，蔡宗豪做CEO，我們都算是鐵三角，當時余曾收了一張單，就要封大班米龍的米，就要蔡宗豪執行。其實就是今日明報的處境，當時我們想了很久，如果我們執行了這張單，余曾就會殺了我們，炒了我們，做了就圍炒萬年，然後你就成為這個罪人，然後余曾就班師回朝，就斬這個奸臣，那他就贏了，他還要說死自成語添。 風波裡的自由風，李先生，我們不是說地下報，是找月餅，找月餅，你給個月餅，我給個月餅，你去吃，找個月餅切開它，看到東西，餡，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8點，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風煙熱線 1831138。 從網路到雲端， 從日本人這麼喜歡喝啤酒，哪一個人這麼喜歡喝啤酒呢？秘魯，下午的時候都要弄一支啤酒，你說說到真的很專門，就是因為喝啤酒都可以寫是關於全世界啤酒的見聞的書，就是一個日本的啤酒廠那些，但他們細緻得嚇到你暈，細緻到沒朋友的，他是搣這種味道，或者這個酒精純度的啤酒應該配什麼的助酒小菜，是啊，還有他們會上綱上線又扔到歷史的。 一本在D100的生活雜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晚上8點 D100香港台，大國民。 大三元是一個充滿閒人閒情、閒言閒語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在旅途上、書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首先就是放宽自己的框框，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多成见。我们香港人很奇怪的， 开口就说不得的， 我们父母对我们很严厉，很严苛。结果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对自己都很严苛，我们不敢释放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只要是有基本的能力的话，一定做得到的。 無論是思維包括是甚麼，包括是自己將它製作出來，execute出來，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劉西良、鄺詠孫逢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和你插科打韻，博嘴博士。 今天就是我們2014年第一次跟大家見面的，是Happy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是嘛？講咧，我哋已經換曬成個班底啦。冇錯，我呢個印度聯合國嘅一個親善大使嚟嘅，Michael小星星啊，嚇，查仔強，查仔強，睇得出，我就係女姐，女姐你好，今日咧我好開心能夠喺呢一度，同大家咧咁多位嘅觀眾朋友喺呢一度見面，恭祝大家！ 出入平安，身壯力健，龍馬精神，恭喜恭喜！ D100香港台星期日上午10點到下午1點，詹瑞文、李麗蕊，戲劇之王。

蔣康文博士、梁家權掌權天下。 D100 怎麼都聽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 Android 還是 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 D100 大聲台 APP 聽到， 電腦上網去 D100 網頁，如果用 iTune 聽可以在 Library 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 News， 就會見到 D100 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0，網絡收音機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http://live.d100.net/1.m3u， 梗聽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到。 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5。 45分啊！今日开始咗我哋呢个节目《风波里茶杯》新闻摘要。嗱，今日大家出街买报纸咧，唔需要有太大期望，因为份份报纸嘅头版咧大同小异啊。最瞩目嘅，包括今日出版嘅《周刊》都系啦，嗱嗱林啊赶印。咁啊，都系讲啊，邵逸夫啊，即系过身。咁啊，邵逸夫咧就享年107岁，根据中国人嘅规矩咧，就会系110岁啊。如果喺送殡嗰阵时啊，喺个蓝灯笼嗰度咧，应该写110岁嘅啊。所以咧，俗语有句说话咧，就叫死人灯笼啊，报大数。除了之外打假波，太阳报就六个球员每场假波每人带几皮嘢，年纪就拉了9个人，包括赞助商的内地代表，这些就涉及这个外围赌波。香港的波就马会就只是赌这个国际性的赛国际性，即是外国。 咁咪要将香港嘅赛事都加埋入去咧？ 咁就系担心打假波咪有。咁啊，另外仲有呢、這个，另外一单就唔使讲啦，一定系 TVB 就话我唔租个发射塔俾你嗱。咁 呢个真系离谱，呢个真 系。我就系专家嚟噶呢样嘢，我哋真系可以讲啦。咁啊，仲有啲咩新闻咧？林毓华。头版 的新闻上 讲晒三样嘢嘅啫， 当然继续会讲股市啦，当然系 经济日报咧讲市啦，就讲啊呢、這个澳门啊， 银鱼啊， 即系 澳門現在厲害了,因為開賭,主要因為將大陸的民脂民膏,刮刮賣賣就去澳門進貢給法蘭西,進貢給毫無鬼,打劫自己同胞,所以大行證券商全部都認為澳門的賭業股就會破頂 尤其是銀河娛樂,即是新賭王,叫什麼名字?呂志和,他的股票大摩看去到101元會變成紅底股。有些投資顧問,跨國的,不知第幾級的評論,不知道,他就說港股的板塊之中,唯一看好的就是賭業股,但我告訴你,很多退休金、基金 是不買賭業股的任何涉及一些不道德的行業他們是不沾手的沒有了剛才都是這麼多明報都做不到頭條我現在告訴你你知不知道因為今天就揭了鐘中天祥就會來香港做新的老總 那些細節我真的懂得說,我們當然大把時間要說,尤其是《明報》又發表了一些不盡不實的報導,關於我的言論 《明報》、《星島》、《文匯》、《AM730》、《都市》、《南華早報》、《蘋果》、《城報》、《英文虎報》、《新報》、包括中國《日報》、《香港版》當然一個影壇的巨業過身值得尊敬的人當然是尤其是涉及娛樂事業 又是香港有錢人香港要捐很多錢做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跟紅頂白拿來做頭條一點都不奇怪《星島》還標題說十一版的專輯尤其是香港的傳媒言不及義都是以娛樂新聞先行是不是都邵逸夫過身當然是大件事但問題是今天有兩件大事 是不受到重視的,第一是TVB,涉及邵逸夫 邵逸夫創辦的TVB,行使電視霸權 我不知道無線電視的管理層有沒有想過 如果邵逸夫著事仍在生,仍是主席,他會不會同意你這樣做呢? 這件事不受報章的重視,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明報》昨天已經說了,今天一定繼續說,因為我的言論受到《明報》的重視,不重視,放在八卦版上 都發表了聲明抗議有什麼用你看到根本整件事就是公眾對傳媒被和諧被收編你意思是公眾都沒有就著員工的強烈反應做出一個正面的迴響我走出去除了是業界人士最糟糕就是昨晚我們幾個都是我們自己D100的同事吃飯 是我們關心的其他沒有人關心的有沒有人關心《明報》現在這樣被和諧被接管轉做喉舌報因為很多人都認為《明報》一早做了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大家要檢討一下就不是說我做了多少調查報告做了什麼為什麼做了這麼多好的事而別人認為你 一早已經預料了香港主流傳媒買少見少的獨立聲音香港人已經接受了你說他逆來順受也好他覺得心淡也好這個也是事實 有些現實的香港人就會問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就一定要自己去 去做的。明報的員工如果自己不站出來，不是發表聲明，要求跟老闆開會，然後要老闆交代， 拍屁屁就走人， 等於當日商台炒我們都好像開過會。 有沒有開會？記不記得好像在停車場開過會？ 我不記得了，開完又是一問老闆，老闆清楚了，那又點啫？你現在問題就是說你要看看機構本身，你明報做了多少好事，正如我所說，明報今天有引述，我說這個明報，罪狀慶祝難書，這個應該是事實，不是因為你做了多少篇所謂調查報告，那你就可以挽回市民對你的聽讀者、聽眾、受眾對你的支持。好了，寫評都是全都是講笑，又呼籲大部分都是 講笑著事的有《星島》、《南華早報》、《蘋果》、《蘋果》這篇是兼論傳媒的近況，有《城報》、《新報》、《文匯報》、《大公報》、《經濟》、《明報》和《信報》。有沒有不是講這件事的？有的，《明報》有一篇是講他有兩篇的社論，一篇是講公積金，英文虎報講足球的打假球，《文匯報》當然是講政改， 頭條日報的社論就說公字出頭，昨天我們的689就去做大龍鳳，攬個圍裙，我看到有報紙拍的照片，很噁心，很狼狽的樣子，不是走去煮東西，其實就將那些三文魚夾到湯那裡， 那就叫煮東西，那就叫某整餅，沒有一樣整個樣子，做特首現在選廚師嗎？東方和太陽當然繼續砌這六大產業，當然繼續對你的老友記曾先生不是很有意見。南華早報有一篇講象牙的，就是這樣。 太陽報，六大產業，所以說象牙就是充公了回來的象牙就不拿去拍賣了，就用來銷毀了去毀滅了它，是不是可惜呢？當然沒有可惜，就是要阻絕，你就是要杜絕整個市場，象牙，你知不知大笨象拿支槍去打仗？大笨象拿支槍去打仗，我都第一次聽見的，林毓華就是 你知不知道大笨象認為人類是最大的敵人？我當年去非洲safari，導遊就說你獅子、老虎你不用怕，不是不用怕，是沒有那麼怕，他叫你千萬不要撩大笨象，因為大笨象一代傳一代就認為人類是最大的敵人。 最大的就是因為你們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去將他們坐車去看，不是，他當了車是在國家公園裡面，他當了車是動物，你不動就可以了，但人一下車，如果大笨象看到你就動你了，因為你想白，你擘大口， 我一拿個鉗就鉗兩隻大牙在你點，問題就是說人類都是這樣的，人類很殘忍，背部背脊向天就吃得了，他不是吃的，他說你抹大口，我跟你剝了兩隻大牙，你都差不多時候應該剝大牙，不用了，脫掉了，還用抹大牙嗎？說回這個 先講講這個什麼啦，人家不講我們講啦，就關於TVB 現在山頭那些發射站就是政府產業署擁有的，就租給牌照持有人，就用來建發射塔，建了發射塔之後就用來傳送大氣電波，讓大家都可以看到或聽到 主流傳媒包括電視、電台的廣播。 <嗯。S 2> TVB呢 因為他是最早做無線電視，所以山頭那些最漂亮的位置選擇，不是最漂亮的位置，根本就是那些位置，就是七個山頭。現在電台是七個山頭，他有六個發射站，現在我就不租給你中移動，不租你不租給他，政府租給你叫你建一個發射塔， 是要兼顧其他牌照持有人，要共用的。我最清楚，佳藝電視當年因為你最遲加入市場，最差的波段就給了你，你還是掛在塔上的？當然不是，總之很困難，你找一個好的位置去發射你的信號欄。但問題是政府後來才說不要了， 一起共用，就是說現在那些老人家，話當年那些老鬼，現在所有這些發射塔，就算是由你TVB擁有，所謂擁有，你是租的地方建一個發射塔，但要提供給其他牌照持有人去掛發射器上去，這個就沒得談的了。如果談不成，試過亞視跟這個 無線在數碼廣播高清電視廣播爭論要交多少錢租，但終於就由政府出手，由電訊管理局，不是中信局事，他們又搞錯了，是OFTA管的，就要OFTA出手，就要兩班人坐下。這次如果TVB說我不租給你 香港電視就沒有這件事，只有租金的爭拗。如果談不成，電訊管理局就叫大家坐下來，說定去就做協調，所以這件事是流事，所以大家不用理會，我要告訴大家，亦都儘管叫TVB放馬過來。 你夠膽在7月1日啟播之後， 他7月6日就停了他了， 我真的被我控告他做膽，他都不夠膽這樣做。為你尋找失落的旋律，黃金的旋律，吳嘉蓮。 一首歌我很喜歡的，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抱著在心機旁邊， Thunderclap Newman的 Something in the Air， 再一次證明只要歌曲是好的話，在什麼年代裡面都好，誰人唱都好，都有機會會紅的。 在這裡選擇一首1979年的歌， Maxine Nightingale。 D100香港台星期六黃昏6點到晚上9點， D100大聲台 香港台星期日黃昏6點到晚上9點， 黃金的旋律，吳嘉蓮。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對於近期傳出的關於打假波的事件，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剛才自己說的就是譬如公民提名有沒有需要篩選，外國愛港，這些提名我覺得是比較上會引起一些激烈的爭論的。在一些西方的議會制的裏面，政府的首長或者國家元首的選舉裏面，提名權這一方面是未必一定是會開放給所有的合資格的公民的，這個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接近8點10分，繼續講明報。明報就是我們最關心的，因為我們當然關心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亦都關心香港的主流傳媒一張又一張 相繼被害直接是淪陷現在已經成為後舌報了我也同意《明報》總編輯劉俊濤本身已經是一個親建制的人一個鵪鶉一個糧粉如果你連劉俊濤你都不可以接受的 那你可以接受什麼人呢? 你就要接受一個完全根據老闆的指示將《明報》甘於墮落要去做喉舌報完全沒有獨立的意見那你已經知道多嚴重了《明報》報業集團又發表了聲明 就編輯部員工反映對更換總編輯的關注明報部業集團發表聲明如下一明報集團管理層按一貫的規章制度以安排和編輯部管理層同事在今個星期之內開會直接溝通和解釋回答員工的關注第二點明報集團自從張曉興 馬來西亞拿督,2006年,做了這個,95年入主以來,95年大佬,你話你6年,你你,你講劉俊圖啊,我講張曉興啊。我講佢是收購那個馬來西亞的藍洋商。我講明報啊,我講明報啊,一直秉持其傳統獨立辦報的方針。 要求編採人員以專業的態度不偏不倚地報導做好傳媒監察社會的角色維持公信力18年來始終如一今後亦將會如此不會因為總編輯人事變動而有所改變這就是第二點我稍後才批評他第三點明報集團是世界華文媒體集團的成員世界媒體呢 就在香港和馬來西亞雙邊上市的跨國傳媒集團出版業務遍及東南亞、北美洲、中國內地和香港世華集團委派各地的編務或業務主管的時候遵照用人為才的準則是不拘限於國籍的這三點我們逐點去看 因為昨天有243個員工 即是明報的員工發表了一個聯署的聲明 30多個明報員工關注組的代表 昨天在母公司即是明報在柴灣的總部明報大廈總部地下宣讀了聲明表示對公司更換總編輯劉俊濤事件感到震驚和憂慮 要求管理層盡快召開員工大會交代和確保編輯方針不變聲明到昨晚已經有243個各部組的員工聯署 明報員工並且在Facebook設立了關注組的專頁 到今早凌晨1點已經有429個like 可不可以我們同事上去看看 到這一分鐘有多少個like呢? Samuel 關注組又說多名讀者昨天打電話是電郵 email 給明報表示支持有位讀者黃小姐就說明報緊貼社會時事顯示公正公義的本色造福社會人群希望明報上下員工為香港和公義 緊守崗位明報員工關注了三個成員譚順健、周庭和冼允基昨天接受商台左右大局傍晚的節目訪問大部分編輯部的同事對更換總編輯這一事感到震驚 明報編輯部員工昨天成立關注組他們的聲明為何明報沒有登出來呢?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看看為什麼不將他們員工的聲明登出來呢我要看看這件事很重要因為我們只是讀了《明報》他那個老闆的聲明究竟《明報》伙計的聲明放在哪裡呢我們要看這張報紙他有一前面當然他不是全篇他說 关注组有这样的声明香港在此关键的时刻《明报》作为社会公器编辑部上下定必继续坚守岗位发挥第四权的力量不会受任何人或事所动摇期盼社会公众一起监督《明报》。 这个声明没有全版没有全声明出来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你只看今天的明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天明报第一版 A1 就是广告来的就是一个HSBC 汇丰银行一个 commercial banking 工商金融的广告全版广告明报在版头提示今天主要的新闻应该放在头版的因为头版卖了 邵逸夫影视传奇落幕 我们揭开A2版 A2版就是邵逸夫的新闻 但是主编推介在A8版 就告诉大家明报管理层日内会晤编辑部的主管接着就无线租发射塔被香港电视停止租发射塔 被香港電視排在A10版 接著就說余院案拘捕了9個人 贊助商的代表都拘捕了就是A11版你看到由第二版開始到第三版我一直看現在第四版第五版都是講邵逸夫的到第八版了除了邵逸夫的新聞之外 就去到九成员工联署就撤关注组束交代明报管理层日内吴编辑部的主管你看到一件事如果牵涉到明报本身的权益牵涉到言论自由你仍然是现在你明报你说明报有这么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我想问明报守护明报是不是对明报来说 是一个最重要的新闻今天邵逸夫过身全香港所有报纸都放在头版如果你明报你的员工你仍然是认为守护明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对香港是影响这么大的就像昨天李慧玲在他们的商台这个叫做左右大局的节目 怎样去表扬明报做了歌功颂德做了这么多好事为香港人 现在老板就要动你这帮人了 你都不将他放在头版 这是一个什么行动呢 你自己不去保护自己 你又要求哪些人去保护你呢 好了还有将老板的声明 明报集团报业集团的声明 就放在最显著的地位 就3点 原文不录原工的声明放在哪里就靠看内文引述明报编辑部员工昨天下午先发表联署声明联署声明在哪里在明报我们看不到对于管理层更换总编辑刘俊涛并且准备空降一个来自东南亚的新任总编辑这个是引述的接着就 引述了他们的声明其中一些要点就编采人员深表震惊难以理解促请管理层承诺尽快召开员工大会解释原因回应员工的提问并且承诺明报的编采方针不变是不是如果管理层尽快现在他已经出了声明就开一个员工大会 承诺开个员工大会解释了理由回应了员工的提问即是有Q&A 接着答应你明报的员工以后的编采方针不变那你就接受了继续去 做新闻呢，我想知道是不是很容易解决，我可以跟张耀兴说很容易啫，你出了声明有三点，完全已经回应了员工的诉求了，那是不是解决了件事呢？接着他就说声明又说，香港在这个关键时刻，明报作为社会公器，编辑部上下定必继续坚守岗位， 发挥第四权的力量，不会受任何人或时所动摇，期盼社会公众一气监督明报。很简单，你就说我现在会坚守岗位，我就不会做任何事，不会有工业行动，不会再有任何事就着这个老细粗暴地更换了总编辑。 接下来大家都看到的了，如果明报的同事或者支持明报的人到现在都看不到总编辑上班之后，接着温水煮蛙很快脆，尤其是为什么现在刘俊涛呢，就是因为有七一来了，接着还有政治改革的咨询，你都没时间去温水煮蛙，其实现在已经落了水，现在水已经滚了。 那是不是就玩完了？30多个员工关注组代表昨天下午在台湾集团总部地下宣读上述的声明，你读完声明就算了，喂大哥你做事啦，挺开会，开会我现在告诉大家做些行，如果明报那些所谓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不知道 你在门口读的声明影了照片，今天登出来最大除了明报自己登了一张照片之外，苹果日报就已经算是这样了。苹果日报反而你真的顶我不顺，明信片那么大，苹果日报将明报这段新闻是放在A2版的，你将它放在A8版，你真的明报自己的同事自己所谓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你自己都不去争取权益，谁帮你争取权益？ 你就应该将这个东西放在头版，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六四的时候开天窗？你记不记得左报开天窗，《大公人民会》或《新晚报》开天窗？为什么你不可以今天开天窗呢？为什么不将你们自己的声明放在显著的头版那里呢？你是你要决定的嘛，现在目前来讲， 喂，他的总编辑又未来，现在还是这一班人，这个是行政总编辑，他持续的嘛，他还没调走的，刘俊涛还，刘俊涛自己还过瘾，人家问他，差不多差一句，欣然接受没说的，你不去救自己的，谁去救你？你看看人家苹果 A2版，大哥 很简单，不如急钱，243人 每人急100元都可以落一个位， 多人投，開路就是了，開天窗，這也是一個抗議，你什麼都不做，就叫人去做，很簡單的，明報，那些讀者當然繼續監察你明報，但是我看了東西我不喜歡的，你好像星島，好像文匯大公，那我就買一份報紙，這麼簡單，幫你不到的。 現在你靠你自己，你這個時候還不去做事，你看看那個處理手法都不同的。第一，蘋果放在A2版，空幹新總編輯全是大馬紅色傳媒人，明報九成編採聯署，速高層交代。但是你這個明報自己，就九成員工聯署，撤關注組速交代，明報管理層日內五編輯部的主管。喂，那你當收貨的了，如果是這樣就玩完了，不用說了，我都省回了。 说回明报集团，他们的声明，第一点，明报集团管理层按一贯的规章制度，以安排和编辑部管理层同事今天星期六开会，直接沟通和解释，回答员工的关注，这一点很毒的，为什么毒呢？绝不是毒，不要说人毒，其实我不是因为你发表的声明我去见你， 我按照我们一贯的规章做事，我就会开会，今天星期就跟你们管理层开会，直接沟通，跟你员工的关注，即是不是因为你有243人员联署，我去见你，明报集团是管理层，按一贯的规章制度， 我都不是因为你影响我的，因为我本身有个制度会见你班友的，第二，就我明报张晓卿，九五年入主以来，一直秉持传统独立办报方针，要求编采人员以专业的态度，不偏不倚报道，做好传媒监察社会的角色，维持公信力，十八年来始终如一，今后亦将如此，不会因为总编辑人事变动而改变，这个第二点很简单。 我95年買了明報之後,沒有變過啊。咁究竟明報有變過呢?當然有啦。啊,你過去18年,你明報你班咁優秀。啊,這個新聞工作者有沒有提出抗議呢?啊。冇啦。好啦,去到第三點,就講自己點巴閉明報,老闆那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 業務遍佈全世界了,怎樣巴閉法,接著就說我們因為是一個國際性的集團,我們全世界,傳媒我們就會派人去管理的,我們用人就為財的,就不限於國籍,即是你不要說那個是馬拉人,總之誰厲害就給誰做,就不是誰有空就給誰做,現在問題就是誰聽話給誰做嘛,哥。 如果這樣的話,接著還要特首回應總編輯,重視新聞自由,梁振英說的話,搬字過紙,我現在都不明白,究竟你明報,如果你看回處理的手法,皇帝不急太監急。 那會不會他覺得就是家事嘛,不應該那麼大事。不是喔,對不起,那你就不要發表聲明啦,那你就不要站出來門口讀個聲明啦,你又不要叫全香港人監察明報家事嘛,家事關我們什麼事啫,你太空分豬肉分不行嘛。不是嘛,現在大佬啊,你整樣東西的問題就是你看到 蘋果的處理和昨晚李慧玲在她的節目左右大局她的處理手法是她比你明報人更加緊張甚至乎現在知道了因為明報自己爆出來的昨天打來的那個就是李小姐就是李慧玲了接著就在亂說了我不是說李慧玲亂說我現在說明報在亂說了接著放在八卦版那裡如果這麼重要的如果是不滿對方落井下石即是現在說我落井下石 即是現在他就罵李慧玲說我落井下石不是說東方說我落井下石不是東方的明報他就放在八卦版那裡Emily就說不滿對方落井下石李慧玲為娘家火拼大班大佬我想李慧玲沒認為我落井下石你現在硬說李慧玲說我落井下石你是不是火拼我呢接著你那個引述就不盡不實 這個稍後再說,我們不要理會這件事,只是這個私人的一張討論,我們放了一些最重要大家關注的東西,你看看這個明報,你看看《蘋果日報》怎麼處理,起碼他都督了呂家明,被視為派來整頓香港明報的總編務董事呂家明,被指不滿總編輯劉俊濤做了太多港事的新聞,更加表明難以同 刘俊濤的班底合作,原任明报北美行政总裁的吕家明曾经打压过加拿大明报的工会,辞退搞工会的员工,触发工潮,员工在加拿大持续罢工,73日,事件闹上法庭,最终在加拿大在安大乐省被判,违法。 被勒令要求将所有吕家明辞退的员工复职根据加拿大安大乐省劳工关系局 2012年发出的判词 详细记述吕家明在北美明报 2010年成立工会之后 持续打压工会的劣行 吕家明在2010年8月 给了一封信给同事表明 将每日同工会交手的过程细节逐字记录下来，一阵回来再讲。 D100 香港台。

如果是影響到香港的言論自由影響到香港的所謂第四權有什麼問題當然不讓就放在頭版當年人家文匯報開天窗人家說大家都是黨員來的無死雙規分分鐘連命都沒有一樣是這樣做為什麼你今天明報第一你將它放在 A8版 A8版都是跟著邵逸夫的新聞跟蘋果都一樣 但蘋果放在A2版 邵逸夫的新聞只放在頭版看蘋果怎麼處理蘋果只是把邵逸夫放在頭版做一版當然在娛樂版可能會有 但問題是A2版跟你蘋果 蘋果代理出頭你看看這個明報唯一對公司有意見除了關於聲明之外大家很震驚消息突然大部分同事覺得震驚和憂慮稍後會將信件交給管理層總編輯不只是帶領公司亦有責任在關鍵時刻頂住喂 接著就唯一提出反對聲音的就是吳凱兒就刊登了吳凱兒吳凱兒就是立法會議員大家認識她就是她就是以前督引人以前查良庸時代的明報的督引人曾經做過明報副總編輯和督引人的吳凱兒對事態表示擔心她說明報是一份有特殊地位的報章香港每個人都會留意她的前途 如果好像傳媒這樣說,劉俊濤是因為有關港史的報導被調職 明報的管理層就是走錯路,令人擔心的 吳凱兒認為明報報導港史風波非常出色 令香港人明白政府最高層出現嚴重問題 行政會議亦不了解香港應該如何管治 如果劉俊濤主力處理有關報導,應該是值得多謝 而不是調職作為明報前高層吳凱兒直言就說明報曾經歷過很多風波但都未死得去公眾對這份報紙有批評亦都有期望叫管理層向市民交代吳凱兒又說不會因為未來總編輯來自外地就一口咬定有關人士不支持明報編採自主相信港人會夾實又勉勵願 明報員工不要氣餒浪費這個時候說這些廢話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話這些是管理層的看法是人都知道不是吳凱兒說的我知道他就是用前管理來看到人報紙那當然不是你說公義的你經常說真話不要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客觀什麼叫客觀我不是說那句那個不去氣餒的我不理 即是說叫你一口咬定有關人士不支持明報編採自主 喂,為什麼不是? 肯定是啦,連劉俊濤那麼鵪鶉都容納不了的 怎會無端端派個馬拉佬來管明報 當然是要控制那個編輯自主啦 如果連這件事都要扮客觀的,對不起 毛主席說得對,現在是打仗 請客吃飯嗎哥說回這個如果看明報就好像差不多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看回蘋果反而行蘋果反而行我要讚蘋果 放在A2版 第一起了呂嘉明的底說回呂嘉明這個壞人根據在呂嘉明蘋果也是壞的 就不說呂嘉明在哪裏走出來,當然他以前是明報的人 但他臨走去加拿大之前是一周刊的高層 他是一周刊,因為一周刊上市,總之就拿了一塊錢 移民去加拿大 在加拿大就入了明報 呂嘉明我認識的,這傢伙就不知所謂的 呂嘉明以前你認識他,都知道他不是什麼好人 但問題去到加拿大他那種真面目就露了出來現在蘋果就揭了底他最嚴重在加拿大打壓明報的員工 員工就罷工，加拿大的員工在唐人街做報紙，在加拿大很慘，人工低，沒有出路，來來去加拿大就不是升到就明報，人家都盤著沒有工作，在嚴寒的天氣下罷工罷了73天，單事上到法庭，判了明報違法。 但說說這個呂家明怎麼壞法，這些絕對是事實，因為根據加拿大Ontario，即安大陸省的勞工關係局2012年發出的判詞，很詳細記錄了呂家明在北美洲明報2010年成立工會之後，怎樣持續打壓工會的劣行，很詳細地列出來。 呂家明早有什麼壞事呢？在2010年8月，寫了一封信給明報的同事，說明每日會將跟工會交手的過程和細節逐字記錄，然後在明報登出來。如果呂家明可以這樣做，今天你明報，你那群員工被人打壓，為什麼你又不可以這樣做呢？為什麼不可以開天窗呢？連自己的聲明都不夠膽原文不錄， 拿個版位在頭版，這個還有質疑的地方。說回呂家明，加拿大政府認為這傢伙真是不知所謂，我想他都沒見過，在加拿大我做工會做這麼多年，沒見過人家這樣對付工會的，就威脅員工，說我每日你工會跟我講數，我將所有的事情逐字記錄登出來。 還要說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怎樣見利忘義借刀殺人，精誠團結，這些恩怨情仇報道出來，即是做工會的人就是見利忘義借刀殺人，要求員工精誠團結，支持呂家明，你明白嗎？不是支持工會，他還提供了電話號碼歡迎員工報料， 聲稱共同參與創作，即是叫人去做影仔，在加拿大叫人，你直接叫那些人，你如果要數湊工會，我給你電話號碼，你打來大家一起共同參與創作，叫創作，所以你不是給加拿大法庭和勞工處動你，為了打壓工會， 判詞就說管理層即是呂家明為首， 竟然在2010年頭版 向出退會表格，你看到呂家明怎麼做事，他可以利用明報，這些真是公器私用，登個表格出來放在明報的頭版，叫員工退出工會。呂家明甚至乎發出煽動的信件，說搞工會等同什麼呢？ 腐敗的共產黨平等主義意識形態，大哥呂家明搞錯了，他不應該移民去加拿大的，大哥。回內地呢？工會為了跟這個管理層，主要就是呂家明，打這場硬仗，跟明報加薪大幅落後於當地華文報章和公司，炒搞工會的員工有關的。為什麼工會要罷工？ 為什麼要跟呂家明打一場硬仗呢？就是因為在明報做工，人工低，還有他解僱了搞工會的員工，呂家明就無所不用其極，就將明報和當地升島不同職位的薪金列了一個表出來表列了，就證明說明報加人工加得好過升島，而升島呢， 請的人又較少，曾經協助工會離香港向香港明報示威的工黨李卓人記憶所及，他就是呂家明態度強硬兼獨裁，即使明報那群員工冒著嚴寒，就是在冬天在戶外罷工，即是搞到匹擊拉，亦都一點都不讓步。李卓人更加說呂家明覺得自己是皇帝， 不被人挑戰他的權威，就會用手段來搞你，李卓人又說呂家明 獲得明報大老闆張曉卿的支持故此他的地位穩如泰山於是乎呼籲香港明報盡快成立工會自保現在說2010年幾年前今年幾年 和你的老闆來者不善叫你們搞工會你們還在烏吓烏吓後來還要變成糧粉部那有什麼辦法現在新老總是誰呢現在傳聞人家蘋果都登出來了這個人叫鐘天祥1957年出生你幾年前出生的 其後就拿到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亦都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 1988年來過香港出版那本亞洲周刊做駐吉隆坡的特派員 即是correspondent 1995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國際新聞副主任 期間曾經代表這張聯合早報開拓印尼的業務出任耶加達辦事處的主任 2006年 出任南洋報業控股的執行董事和南洋商報的總編輯 直至2009年為止 2009年之後做什麼就沒有說了 我就想問問你明報這麼厲害有一班這麼優秀的 新聞工作者又做了這麼多調查報告 真是幫我們香港人監察著政府 為了這個公義 這麼厲害的一份報紙 大佬明報還有最有公信力的報紙 知識分子的報紙 你跟新加坡聯合早報比 跟星洲日報比 我問你 去哪裏舊班做這個總編輯做這個明報總編輯還需要扮客觀扮什麼扮物如果明報真是一份客觀的報紙我接受但問題就是明報從來都不是客觀的大哥過去這麼多年你看看今天的報紙這個信報就放在A16版都放在郵上角明報員工 速公司解釋換總編輯編採超過200人聯署憂慮損害新聞自由信報都說憂慮會損害新聞自由反而你明報你自己有沒有說過這件事有沒有在題目說你憂慮損害新聞自由沒有文匯報放在A19版就說特首呢 他不是說你他是說梁振英說明報換總編輯屬於明報的家事就只有這麼多其他報紙沒有Jackie我叫影野那個我們的同事去了哪裡全香港只有四份報紙說明報不是的明報蘋果文匯信報 香港只有四份報紙而已,Jackie 我叫你給全香港的報紙說明報的新聞 稍後再說,我的同事友 我們這些人做事效率非常高 你看到問題了,明報如果自己不站出來撐 就算李慧寧你多大聲,你怎樣幫他都沒用 我們聽聽明報,為什麼要聽明報說什麼呢 我們先 明報成魔大部分的同事都覺得很震驚和憂慮在一些關鍵的時刻尤其是可能我們都很不想見到的就是有一些無形之手會伸入我們的編輯室如果當這些無形之手出現的時候我們很希望我們的總編輯是會幫我們頂住的我們不知道未來的總編輯是什麼人 不知道他是什麼背景,亦不知道他的價值觀和我們有多接近 究竟他會不會幫我們頂住 特區政府和我本人十分重視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至於個別新聞媒體他們的人事工作是完全是媒體機構他們的主權來的。 插表示 這個皇帝不急太監急，今天呢這個蘋果日報這個李儀呢他的社評呢都有提及明報這件事，人家在社論裡說 OK， 跟著呢在這個金融中心天馬南和我們另外一位主持人這個阿仙奴盧仙雅呢都是寫明報這件事。說回呢明報呢其實為什麼我說他喂大佬如果我是老闆我都會炒劉俊圖啦，喂你搞到明報變成糧粉報，但是當然他不是因為這個原因炒劉俊圖嘛，他是因為覺得你就算你是糧粉你都不是聽話的嘛，因為你做完糧粉之後呢你又開始呢硬是阻住梁振英影響他施政的嘛，為什麼李慧玲會調他夜晚黑呢？一早已經事先張揚，就是因為你認為李慧玲影響了梁振英這個特區政府的施政的嘛。那你現在最弊就是說你明報本來你就應該是糧粉報來的嘛，你又在那裡阻頭阻勢的嘛。昨天那位李小姐打電話來呢，現在真相大白啦，明報今天在他的 Emily 的八卦版那裡呢就擺咗做主要嘅新聞報導，即係八卦新聞報導啊，花邊新聞啊，就話咧李慧玲不滿對方，即係我啦，落井下石，就為咗明報，即係外家啦，就火拼大班。嗱，佢點講咧？嗱，我哋就好忠實報導嘅，逐個字讀出嚟。佢話明報換總編輯事件成為尋日各大電台封煙節目嘅題材，但係估唔到啊！这个网台真是 call out 真是衰，这个网台 D100 的节目风波女茶杯的主持郑经翰昨天在节目大闹明报早已失去公信力，衰嘢就罄竹难书，就说如果是老闆都会炒总编辑刘俊涛，这个肯定我说的当然是事实啦，我为什么炒他呢？就是他做了凉粉嘛大班这样说，在明报出身的商台名嘴那当然巴闭啦，李慧玲终于忍不住了，打个电话去 D100 就闹爆大班被人闹爆林毓华、okay? 跟着为明报讲好话，赞明报近年有不少出色的侦查报道，包括去年的汤显明涉及贪腐的事件，汤显明涉及贪腐事件呢唉，我忍不口都加多句，这些叫侦查报告，喂立法会 PAC这个政府账目委员会政府这个这个叫做什么 Auditor General， 喂审计处一早已经开 file 了，使你明报报道吗？不是因为你明报报道之后这个审计处开 file， 跟着立法会 PAC 才去审大佬啊。 即不是好像内地的巨名的举报是吧？ 这件事没有说，我们应该如实读了它出来先。Emily 就不明白大班为什么这样闹明报。他不明白这个 Emily 说。但大班就自己爆跟明报其实有私怨。我跟你有什么私怨？不过照读先啦，认为明报当日不是怎样报道他的 DBC 停播事件，对不住不是这个原因，一阵先说。大班又说明报在总编辑刘俊涛管理之下已经变成凉粉报了，又揶揄明报同事不满管理层空降马来西亚人做总编辑只是乡土情。我不是这样说，我们可以听回录音带的。我们听个新闻先。各位听众 ，D100 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哋的经费咧主要是嚟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咧将会尽快展开噶啦，我哋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 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呢就俾自己有聽嘅。目前呢我哋喺全世界自己有嘅人數呢只係大約得5-6千人。我哋500,000嘅聽眾只有 1% 嘅人呢係支持我哋嗰個運作。1% 嘅人呢成為自己有呢就即係等於1:99。就即係等於1:99。但好可惜呢嗰 1% 嘅自己有呢佢哋嘅支持呢係唔足夠我哋維持呢進行呢免費廣播服務嘅。其實我哋需要呢大約 20%， 即係10個人裏面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呢我哋先至可以經營落去。我同阿何國輝將我哋投資喺 DBC 嘅本金嗰4,000萬呢已經完全投放喺 D100， 而通過過去1年裏面嘅廣告收入同埋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返嚟嘅款項呢係大約1,000萬元，即係5,000萬啦。嗱，呢1,000萬呢只係足夠我哋維持到出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向上游， 有时就是创新的精神都是在于尝试尝试，但是我们自己打除名一句，你是不是刻意呢老板请得你回来，你现在不是义工，你打工嘛，那所以老板出粮给你嘛，但是如果老板都愿意给机会你试，为什么你不肯试呢？ D100 香港台星期日下午4点到黄昏6点，司徒永富、何海婷主持向上游。 狮子山下，一个你同我生于狮、长于狮的地方。 如果讲穷咧，永远够。嗰阵时穷啦，嗰阵时穷到咧，我都话俾大家听，我屋企都6个人瞓一张床，因为佢屋系少到系咁样，即系有识得啲人喺酒楼做攞啲餸味翻嚟食噶。但系都冇人觉得可以咁样即系排斥新嚟嘅人。咁有啲人话唔系，而家嘅人数太多，冇乜嘢叫太多喎。点样叫太多咧？即系咁样系。如果个人口唔增加，于是咧佢咧就不停老化啦，只系会整个社会咧就越嚟越穷嘅咯。现实就越似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 香港台，狮子山下，主持岑建芬、陈欣健，嘉宾萧若元。 對於近期傳出的可以打假波咁樣嘅事件咧，呢個係絕對不能夠接受嘅。 我頭先自己講就係話，譬如公民提名啊，有冇需要篩選啊，愛國愛港啊，呢啲咁樣嘅題目，我覺得係比較上即係、就是、會引起一啲激烈嘅爭論嘅。 在一些西方的议会制的里面，政府的首长或者国家元首的选举里面，提名权这一方面是未必一定是会开放给所有的合资格的公民的，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6，继续讲 明报。公道的嗱，明报咧就倒翻转头咧，就将李慧玲琴日打电话嚟 D100咧，就当咗新闻咁样大做，不过都系八卦新闻，但系摆嘅篇幅咧，肯定好过咧啊，关于佢自己啊，今次换总编辑嗰个咁引人，即系引到呢个 eye ball， 所谓引到啲眼球去睇啊，嗱。他就说 Emily 不明白大班为什么这样闹明报，他不明白，我一会解给大家听。 但大班就自己爆自己和明報其實有私怨， 認為明報當日不是怎樣報導他的DBC停播事件。 大班又說明報在總編輯劉俊圖管理之下已經變成糧粉部了，有揶揄，明報同事不滿意管理陳空過馬拉人做總編輯，即是鄉土情，對不起，我不是這樣說，明報又做了一件壞事，斷章取義。 我昨天在節目都說了，當日明報在報導DBC事件的時候， 我們都在DBC當時，我在電台有講過交代過， 他就說這個是商業糾紛。 接著我就找個記者， 記者訪問我， 他說如果大班， 你如果拿到證據出來， 證明這件事不是商業糾紛的話，我就會幫你報導。於是我覺得記者的態度挺好，我記得好像姓鄭。於是我請了他來我辦公室，他是第一間報館聽到當時我們在政府廣場錄音，而且還有多些錄音，是多過當日在政府廣場播出來的錄音。 他很清楚這個記者聽完之後他都明白整件事，但是當時你有沒有說過他聽蘇錦良局長都聽過呢？是啊，什麼都說了，他聽了，這個是有價值的，他收貨的，他認為是對的，這個不是商業糾紛來的，但是回到去沒有報導，我生氣你生氣這件事，大哥，我不是說你報導DBC的事，我編輯殺了故事，就是。 接著你這些人現在很簡單，你可以接受劉俊圖做總編輯，為什麼你不可以接受馬來西亞這個人中天祥做總編輯呢？你經常說馬來人，你不是香港懲是什麼呢？我當然告訴你，我說他沒料到，我不理他什麼人，還有一件事，現在亞洲周末都要爭論，還有一件事，我跟李慧玲說什麼呢？我說人家你那個呂家明這個人走來香港夾著啊， 劉俊圖那時有沒有人提出反對過？有沒有人起他的底？你看回2011年《蘋果日報》的報導，說這個2011年9月27日，《蘋果日報》說多倫多明報兩個員工越洋來香港示威抗議資方在巨額盈利之下仍然不給員工合理的待遇，拒絕在合約談判上面 讓步，加拿大就集體談判權，近月更加顯示了10個工會的活躍成員，他們要求香港明報總部管理層介入事件，停止打壓工會。職工們就說明報說公信第一，但公義就包尾。今年5月，即是說2011年5月，被公司臨時遣散，即是lay off的多倫多明報高級營業經理林廣祥 以及正在放假的會計部高級人員鄭祥愛，昨天即是說2011年，就在職工盟陪同之下，和香港記者協會的人員陪同之下，就去明報工業中心示威，高呼假裁員真打壓，之後就遞交了請願信給集團的行政總裁張求昌。張求昌呢，就是張耀興的侄子，但是資方呢， 張求昌的CEO沒有出來收信， 就派個代表來接信。擔任工會談判小組副主席的林廣祥就說，工會成立一年來不斷被資方打壓，即是給呂家明，資方抹黑工會，說工會會令到公司法律開支大增，影響員工加薪，即是你這幫人搞工會就影響了公司，請多了 律師，接著就沒有人工加了，工會向資方提出將員工薪酬調升到競爭對手星島日報的水平，就被斷然拒絕。新入職記者人工只是當地最低工資，做記者拿最低工資，每粒鐘10.02元加紙，公司北美洲業務有300多萬美金盈利，但今年多數人還要動身，說2011年， 他就被臨時遣散被lay off 又沒有人工出 但40個星期內可以要求他復職 勞資談判破裂之後當地部分明報員工已經在公司門口發起罷工抗議 獲得國會議員即是MP 以及當地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的工會代表聲援 換句話來說,在加拿大明報未搞工會前 星島和世界已經有工會職工民秘書長仁哥說明報用那些手段打壓工會很失望督促給員工合理的待遇盡快將工會的成員復職 明報企業接著發表聲明 多倫多明報工會單方面宣布勞資雙方 就工作合約談判破裂這就是大笑話永遠是工會宣佈我和你談判破裂雙方面一起出來宣佈的嗎有但問題就是一般來說雙方面出來就說我們談判成功我們簽了個集體談判之下簽了個新約現在工會就不滿意你的offer我當然出來告訴你談判破裂那又叫單方面的嗎接著就說 這個工會不對你又叫人罷工了但多數員工就沒有參與的故事可以維持如常出版資方就將會繼續爭取通過對話解決這次勞資的糾紛通過對話大家知道今天明報登了出來就是將你工會和他談判的東西逐個字寫出來登在頭版接著擺一封信叫你人退會這是一份公義的報紙當時你香港明報那班同事你那麼優秀在李慧玲眼中看那麼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做了什麼呢 做過屁然後這個Emily就說李慧玲不滿意大班 不但不幫忙傳媒的同業我不幫你大哥我今天用了差不多兩小時來幫你還在落井下石這個就跟李慧玲無關的他沒有說我落井下石 這個就是強硬這個Emily這個明報將這些東西塞到李慧玲的口裡 於是他就打電話來了說歷史不可以這樣說的不可以什麼大班 要怪怪你老友曾蔭權做得不好令唐英年選不到特首接著他又讚明報近年有很多佳作包括揭發唐英年和梁振英的寵劍湯顯明事件我又講梁振英講回唐英年的寵劍和唐英年的寵劍唐英年的寵劍不是你明報掛到的資料有人餵料給你的那些是擠埋了很多年的資料黑材料到現在為止大家都不明白那些資料怎麼可以拿出來這麼多年如果明報一早有這些資料一早爆了了接著就說到怎麼巴閉明報你說明報怎麼巴閉我們都說了很巴閉了湯顯明又這樣那樣但明報怎麼衰法有沒有人聽過呢現在可以一起聽一下 明報成魔之路 明報就是由查良庸,即是金庸先生和沈寶新 在1959年創立 在2008年4月 這個企業就改名為世界華文媒體 現任的主席就是馬來西亞親華商人張曉慶 1958年3月 中国大陆开始了一场大跃进运动 中央提出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赶超美国的目标 在1960年代 明报报道和评论在难民问题上大闹当时的中共 例如在1963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了核富论声明不理中国有多穷我当了条裤都要做核子金庸就立即在明报发表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论 反對在貧窮情況下都還要做原子彈 在1993年的夕陽事件 大家應該有印象夕陽就被控從事非法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的活動而被拘留當時明報的員工就設立了營救夕陽聯席會議不少新聞界的朋友都高調聲援而這件事件的餘波就是 在2002年10月 前任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基本法》23條諮詢時 討論到夕陽案他就說夕陽不肯講消息來源就是溝 明報就以社評吳剛來源就是偷謀論惡法選自由，指新聞界一向都是千方百計向政府消息人士採訪，這個和偷竊是完全扯不上關係的。去到2005年的11月，柴灣的明報工業中心就收到內藏恐嚇信的炸彈郵包，聽說這個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單報館炸彈爆炸襲擊案。之後明報的立場就好像有些不同，時間上的巧合，在2005年的12月明報的頭版標題是灣仔淪陷，防暴隊拘留900人，來形容反對世貿會議的南韓農民。但是批評的人士就認為這條標題以淪陷是與事實不符，實際上是警方發放催淚彈和拘捕了900多人。另外在2009年明報對網民反對基督教霸權大遊行過千人參與，但是報導少之餘，它的標題就是百人遊行反宗教霸權。而讲到明报的总编辑董桥就不用多介绍了，而张建波就在1997年重返明报出任总编辑，虽然他的办报理念有不少人批评，其中就闹他扮中立，但是他对言论自由问题立场都挺硬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候，明报就发表社论抨击政府，他亦都出席了03年的七一大游行，仲联署要求释放程翔等等。但是去到2012年的1月1号就可以说是分水岭了，张建波就卸任明报总编辑，这个职位就由刘俊涛所担任。刘俊涛是乜水？他就曾经是李柱铭的助理，在上年特首选举期间，明报就被人批评多篇社论就被形容为是对梁振英较为宽松，批评梁振英僭建的时候只是表示遗憾，但是直斥同样是僭建的唐英年说他讲大话，应该他要退选，用词尺度就有些双重标准了。刘俊涛亦都承认梁振英曾经打电话给他查询有关僭建的报道，就好像好好朋友咁。而当时的助理总编辑兼侦查组组长戚本业听讲同梁振英是有亲戚关系的。而最后李柱铭在上年的3月20号亦都曾经撰文，标题就是明报沦为打手，内文就讲到了，明报今次为了支持梁振英居然不惜压上多年来努力建立和辛苦经营的公信力以及中立持平形象，除了把握所有机会向公众推销梁振英之外，亦都助他策略性地攻击他的对手唐英年，破坏选举的公平。明报不单止透过报道刻意地捧狼踩猪，就连政论部分专栏亦都配合咁样推波助澜，手法同嗰啲亲共喉舌报章同出一辙，真系叫人意外之余，亦都大感失望。如今却系运用传媒嘅影响力，向公众推举一个人所共知嘅共产党地下党员做特首，可以话系谋杀一国两制嘅帮凶。明报仲值得我哋信赖咩？ Yes, and how many ears?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最重要一樣嘢咧，點解咁勞氣咧？就話你明報自己唔去爭取自己權益咁啊！如果你真係一群優秀嘅新聞工作者，你點解唔企出嚟去 去爭取權益，除了你個人的權益之外，其實現在不是講到個人，因為沒有影響到你的，現在換個總編輯而已，現在大家是講一件事，講一個道德高地，講維護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嘛。如果你認為這樣去動了這個劉進圖，而空降一個新總編輯，是這件事是不行的話，你就站出來咯。為什麼要由我們這個D100 風波的茶杯，又或者這個商業電台左右大局這個李慧寧，又或者蘋果日報，就是聲嘶力竭地去幫你，而你自己不站出來嘛。你想想當年六四金耀宇、李子仲這個文匯報開天窗，喂，人家那些黨員來的，冇死啊都要反抗，你今日明报连自己的声明都不敢登在明报入边，咁啊靠其他报纸帮你，而家有咩报纸帮你？而家我想知道，我而家攞晒报纸嚟睇啦，东方日报就话空降新总编辑，明报内部大混乱，员工震惊，促呢个管理层交代。星岛日报接任明报老总钟天祥空降。落虎山明报知道怎样处理啦，苹果大家知道怎样处理啦，最关注的就是这个苹果啦。信报我也好过明报优损害新闻自由，起码起到这题。 经济日报就是说传，他还是说是未确定，传南洋商报前总编任明报老总。 文汇报就说这个梁振英换总编辑是明报家事。我讲完就得咁多咯，咁啊系咁多咯，仲有咩啊？仲有乜嘢？咁你明你自己明报，你自己唔去做嘢你班伙计咁边个去做嘢咧？系咪我哋喺度嘈，一味喺度赞你，一味擦你鞋，咁你就天下无敌咁？唔系啊嘛，大佬啊！而家牵涉到，既然牵涉到咁大件事，你认为换呢个总编辑撤换呢、這个这个叫做 刘俊图 是大逆不道的，又认为刘俊图为什么被人动呢？就因为连续这么多天爆梁振英一男子因素不给牌王维基的而因此而被调职的你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了。你现在都不站出来，那你几时站出来呢？当年李子仲弃暗投明，是吗？你而家明报惊乜嘢先？惊冇得捞？喂，人哋喺加拿大啊，冰天雪地，当时罢工。我想知道你明报香港呢班友有冇去支援人哋啊？完全冇啊嘛！嗱，所以咧，你话点样帮你先得噶？我都话最好一样嘢，你罢工咯。明报人哋喺北美洲都可以罢工嘅。点解嗱？人哋为咗钱，为咗人工啫，争取合理待遇啫。但系今日个课题更加大啊嘛，维护香港言论自由啊嘛，编辑自主啊嘛，唔可以用一份老牌香港嘅报纸喂，本来已经衰噶啦，系凉粉报嚟噶啦，但系起码即系佢做凉粉报之余佢都有时都会企喺个中立嗰方面去监察嘅政府啊嘛。但是今时今日如果换了总编辑，大家都知道连一份鹌鹑报都没买，那怎么搞呢？所以我哪是落井下石，我何来落井下石才行即是说你不喜欢听的东西，骂你的凉粉报你不喜欢，你够不够胆？你现在问全香港的人，有哪个够胆打电话进来，包括李慧玲在内，你说这个明报不是凉粉报，你有没有人够胆讲？我们其他东西不要讲，不要讲你做过什么好东西，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凉粉报？你肯定是梁粉报，不是梁粉报是什么报这些叫小马大帮忙。你有没有动梁振英梁振英上了一天那么久，那个寸见交代了没有？他的利益冲突交代了没有？他到今天仍然未搞清楚他那些，你知不知道他很多东西未交代的，他连他那个利益申报都未搞定喂，那不去穷追猛打梁振英，你动他旁边那些人有什么用呢？欲执任权那就帮到你梁振英的吗？这样表示公道吗？不是的嘛，大佬啊。你听下今天李仪人家苹果日报的社论肯定呢 站得前衛過你這個明報，不過現在時間不夠，時間夠，我們那時候9點半回來，再聽聽蘋果日報，其實蘋果日報最在肉的，李慧玲是在肉的，加上最在肉的是我們，喂，我就覺得不行，你明報趁這個時候，既然大家這班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知道上了梁振英當年 即是去年的，其實說來那個前年的，是啊，上了梁振英當，你那班記者，尤其是年輕的那班記者，那些個個被梁振英困倒，跟著劉俊濤，大家都知道跟梁振英什麼關係了，就搞到變成梁振英明報，變成梁振英的戰報，變成梁振英的助選報，現在後悔了，你開始動他了，動梁振英了，你動他的 那些行政失當、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喂，這件事好事來的，站出來做什麼？罷工做什麼？你擺明換了這個總編輯，衰過劉俊濤，我告訴你，所以你如果明報自己人不站出來，你李慧玲幾大聲有什麼用才行？你劉娥兒說兩句話有什麼用才行？李卓人舊事重提有什麼用才行？你不站出來，誰幫你？我們怎麼幫你？ 我們自生難保，喂，李慧玲都是自生難保，所有幫你的人都是自生難保的人，現在你主流傳媒全部就會變成喉舌報，香港很快脆就好像新加坡一樣，所以在這個時候找個新加坡馬來西亞人來明報做總編輯是對的，就是要學習新加坡，就是要學習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華文報紙 幾乎被張曉卿壟斷了，輿論新加坡不用說了，完全沒有新聞自由，這個時候派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人來總編輯，寫在牆上，明報玩完，還要扮什麼平衡、扮中立、扮客觀、扮什麼我都不知道，扮知識分子、扮犬儒 公信力啊，公信力没了，一早没了，林毅说什么？风波里的自由风，李先生，我们不是说地下报，是找月饼，找月饼，你给个月饼，我给个月饼，8月15日达子，找个月饼切开它，看到东西，哭啊真是。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晚上8点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 风烟热线1831138 开心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院长啊，我是阿蕊， 喂，马年年，我是，咦，为什么有拳拳的？哎呀，还有那个杜文伟，是啊，哇，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到下午2点，D100的香港台，最开心的就是有开心快活人听，耶， 还可以做开心快活人啊，一起来啦， 龙舟，龙舟，龙舟，开心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到下午2点，D100香港台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杜文蔚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对于近期传出的可以打假波咁样嘅事件咧，呢个系绝对不能够接受嘅。我头先自己讲就系话，譬如高文提名啊，有冇需要筛选啊？ 爱国爱港这些题目，我觉得是比较上会引起一些激烈的争论的。在一些西方的议会制的里面，政府的首长或者国家元首的选举里面，提名权这一方面是未必一定是会开放给所有的合资格的公民的，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天这篇由李仪所写的《苹果日报》的评论，标题是《所恨芳林寥落岑，春兰秋菊不同时》。李仪话：寻日喺香港最大嘅新闻，第一就系传媒大亨邵逸夫爵士嘅去世啦，另一个就系《明报》撤换总编辑，由一个马来西亚人空降做老总。呢两件事表面睇嚟似无关系，实际上就象征住一个时代嘅终结同埋另一个时代嘅开始。关于邵逸夫先生逝世，无线前总经理何定坤话：邵逸夫几乎所有事件都会放手俾管理层去处理，亦都冇干预新闻运作。呢句话对从事传媒工作数十年嘅人嚟讲，感受尤深。喺邵逸夫时代嘅无线新闻系香港新闻界嘅龙头，喺黄应士主持之下，无线新闻可以讲系新闻自由嘅楷模。九七之后，在中共从统战进而直接插手干预和政商界纷纷靠拢的形势之下，新闻自由就在自我审查当中趋于陷落了。 TVB 沦为 CCTVB， 而 ATV 也都成为中央第十台。回归前曾经是最有公信力和最能够发挥监督政经社功能的报纸，明报、信报相继在卖盘之后失去了英雄本色了。明报在去年特首选举当中明显为梁振英抬轿，信报在689的律师信威胁之下要道歉，香港第一件不林行止在被围攻底下就讲出了话，国不不舍也许是眼前的选择。接着是香港电视不获发牌事件，导致 TVB 信报和最近的明报都失去新闻自由的操守。 TVB 首先在节目《东张西望》当中置入为政府宣传的偏颇内容，更以封杀一传媒的采访去示范如何扼杀和践踏言论自由。而信报就因为抽起独眼香港版一篇批评无线新闻报道偏颇的文章，而导致到全组人包括副总编辑游清源和三名记者集体辞职。明报今次换总编辑，据闻亦都是和连续头版报道港事新闻，特别是揭露了行会机密文件有关。总括来讲，三宗事件都关乎对港事新闻的处理，是哪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要节制三个香港最重要的媒体呢？哪个要扼杀香港新闻自由的头号凶手呢？真是呼之欲出了。 特区政府和我本人十分重视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至于个别新闻媒体他们的人事工作是完全是媒体机构他们的主权来的。 明报撤换总编辑之所以引起员工和社会的疑虑，是因为报纸老板有其他生意，而且更大的生意在中国大陆，即使不是出于本意，但是受到利益的牵扯，也都不能不对报纸的舆论方向有所影响。换了一个和香港没有联系，只是尽忠老板的总编辑，只要老板觉得自己的其他生意比起报纸的声誉、影响力甚至销量、盈亏更为重要的时候，这样新闻自由绝对就不会被放在第一位，甚至会将报纸作为公关的私器。李仪说，纳粹德国所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它的入口的地方刻了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这句名言就是这样说的，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果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是要烧人。而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果不加以阻止的话，它的下一步就是要灭口了。鲁迅的诗又这样说，所恨芳林寥落岑，春兰秋菊不同时，巨人归去，终结了一个让人怀念的自由的时代。黑手伸来，开始一个扼杀自由创意和芳林寥落的时代。达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香港媒体的相继陷落都是最近的事，你会选择忘掉吗？ 这个就是李仪在这个《苹果日报》的文章讲的哪个要逼 他。很简单，说《明报》你说我落井下石，你说李慧玲说我落井下石，李慧玲第一就没有说我落井下石，这些叫有公信力的报纸，这些叫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你李慧玲自己评下道理，究竟是不是我落你有说过我落井下石？如果你说有不要紧，你打电话来告诉我听。如果不是，人家现在放东西在你的口里，李慧玲是不是需要 我們的聽眾說你是不是需要澄清一下究竟是不是你是因為認為我落井下石呢如果你說我落井下石我的確落井下石不過你搞錯有沒有聽過故事有個小孩林伯跌了落井去不懂游泳的如果懂游泳就很簡單故事就教林伯浮上來第一他不懂游泳可能第二就找不到水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扔石頭下去林伯借借現在我落井下石了逐塊石扔下來一路砌高它一級一級你上來林伯這叫落井下石我又可以認的我又沒什麼所謂你的新解釋我看網上這個女家明在加拿大也有很多是非 2007年已經有人訪問他的時候問他明報和廣州日報的業務有什麼聯繫他又說否認有人出錢給明報發表一些在內地的文章但他又說沒有明報又不會為發表這些內容而承擔費用 即是說是有人資助的你認識他你認識我認識他是亂來的他寫了一本書因為黎智英給了一塊錢去去走了加拿大寫了一本書就說一周刊憲講黎智英怎樣巴閉其中有一段就講到我和黎智英的事情就說出就說的就拆黎智英鞋這個人根本不知所謂的很微好貌 講回這個明報,你厲害,你很優秀 怎樣巴閉? 當日DBC事件 人家蘇錦良說商業糾紛,你就說商業糾紛,黃楚彪說商業糾紛就商業糾紛 今日,人家這個張曉卿說 我們這個正常調動,用人為財 因為你這個劉俊圖不行,劉俊圖還忙了 我現在找馬來亞總部調的人過來做行不行你接受啊你要我希望你明報你明天就寫出來明報調動這個總編輯是用人為財第二梁振英說了這個是商業決定你不如這樣報道為什麼你不這樣報道明報為什麼現在在吵冤巴閉又不夠大聲暗春很簡單的你不要讓我講中今天就是 1月8日 大家記住我講的2014年1月8日現在就是9時46分不了了之 你不要讓我批中接著那些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就一個一個離開明報 結局就是這樣我現在批了命我現在做了董慕哲了你不要讓我估中那你現在再不站出來你說什麼你吵什麼等於領會事件你當日明報站在什麼立場現在很簡單了為了配合政府增加房屋供應還未計算長遠策略建屋的目標房委會五個財政年度 需要興建82000個單位加上建築成本3級條拖累下年度租住房屋運作赤字預算競爭超過一倍去到16億多創了10年最嚴重的赤字令到下年度整體的運作盈餘縮水7成去到6億元我現在告訴你當年你這個房委會將這個 領匯私有化將商場私有化賤賣資產我已經說了拿了200億去了哪裡完全沒有增長善眾街民主黨的善眾街就是做投資委員會的主席喂斗領都沒賺過你知不知道領匯過去賺了多少錢現在幾年上市我最記得2005年有人上街說要打我2005年8年 是吧林毓華八年你知不知道領匯賺了多少錢三百多億就賺了你明報當年支持領匯上市那條數是怎麼計算呢現在我們電話旁邊就有個聽眾陳先生早晨老陳 喂，早晨啊， 早晨你好，你好， 系2014年新年快乐， 喂，新年快乐，系啊， 好高兴啊， 啊呢、這个明报新年快乐啊，就嚟落噶啦， 即系讲呢个话题咧，就我真系唔打你咁多，因为即系小弟都睇咗明报，我谂都多过廿年啦，由我读中学开始睇到依家，咁听完阿大芬你今日咁讲，我都唔保证咧，即系我听日会唔会从银袋攞多个6蚊咧？出嚟再买呢份报纸噶啦，我自己都保证唔到，因为学你话斋，即系我唔知系咪佢哋做传媒系咁样嘅。你睇翻以前 RTHK 又系咁喎，即系佢哋里边啲员工当换啊病影光彩嘅时候咧，一啲员工咧就唔出声，跟住闩埋门开场员工大会就算数。但系企 咪咪做到大龙凤咯，搵铺块黑布俾佢行咯，系咁多嘢咯，咁咪玩完咯。 佢又寄出嚟咧，就叫你啲市民要支持言論自由啊，成啊咁樣。咁點解你哋唔做啲實際行動去支持？譬如啦，我作為一個讀者，我勉強都可以話：哎呀，聽日開始嗰6蚊我唔俾，我唔買。但係呢啲市場力量對於佢嚟講有限啦、 啊， 張軒。 我唔係㗎，你講得好好啊，老陳，你提醒我一樣嘢啊。嗱，我真係支持明報㗎，我而家呼籲。所有我哋 D100 自己有事行先啦，所有我哋听众、所有市民、所有明报嘅读者，如果你想保护明报咧，就听日开始，今日开始啊，再燃起行罢买明报。喂，你因为佢调个总编辑，佢如果明报冇人买嘅，听日全部一沓沓喺个报摊度回纸嘅，佢个股价自然会跌，跟住个老板咧就谂下，喂，我仲可唔可以派呢个总编辑嚟香港咧？是吧，你明明个道理啊，就罢买明报。 同埋在外国呢，仲有一样嘢， 就是最支持。 是会是有些是读者呢，会是号召那些是广告客户，不要拍登广告添的。 就杯葛明报的广告客户。 是啊，在外国这样做的，美国是。 那么还有现在我们这个 D100 就巴闭了，这个环球广播嘛。在多伦多，在温哥华，在美国的听众全部罢买明报。就告诉你为什么罢买明报。罢买明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粗暴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咪讲完咯，咁样咪就行动咯。喂，你好嘢啊，老陈，我唔记得呢单嘢啊。系啊， 咁啊，但系你睇到有个例子就系、是、南华早报咧，都系同明报差唔多。咁啊，冇人罢买南华早报，不止南华早报今年仲可以做到公信力第一添。咁所以可能阿张晓卿就系睇到呢、這個。 喂，删咗我两篇稿啊，一篇稿我写巴士公司删咗嗰个山峰。啊！草菅人命，一篇咧就闹李国宝借钱俾冇抵押借钱俾肥龙，佢是人，佢删我两篇稿啊，大佬。 你睇到咁，你睇到咁样嘅话，即系阿张晓卿又怕乜嘢啫？你睇下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原来咁样做咧，就可以攞个公信力第一。咁啊，明报想重夺公信力第一，可能都要咁做嘅啩。即系市场力量，佢系唔怕嘅。 唔系，如果我哋大家一齐罢买，佢仲要环球罢买明报啊，就支持呢个明报嘅同事，支持明报呢个优秀嘅新闻工作者啊李慧玲眼中嘅。咁你话我哋系唔系落井下石？梗系唔系啦。我依家就肉赤一样嘢，我依家痛心唔痛。你明报你有乜都唔做啊嘛，整个 Facebook 攞个8000多 like 啊，8000多 like， 8622个 like， 咁个老板就会回心转意噶。罢买明报啱啊，老陈，你讲得啱啊， 市场力量咯。啊，同埋阿大班，你头先讲嗰个 friend 咧，吕嘉明咧，喂，不如叫明报调翻去加拿大嗰边啦。 唔系，佢而家喺加拿大噶，不过每个月翻嚟两个礼拜嘅啫。就夹住阿刘俊涛啊，而家揾咗个马拉人过嚟之后咧，佢就唔使翻嚟噶啦，间中翻嚟开下会得噶啦。 佢收编咗加拿大明报啊嘛，谂住帮中共就统一咗外国啲华人战线咧，就统一咗全部。但系好衰唔衰，佢遇唔到咧，有你 D100 喺度啊嘛，而家咁系咪要再翻加拿大重新搞过？加拿大好多人听 D100 噶，不如叫佢过喺加拿大再嚟过啦。佢咁叻，搞掂咗你加版明报， 唉， 系嘛？ 咁啊，啱啊，多谢你，陈生，你好提议啊，我哋啲 D100 啦，卧虎藏龙啊，佢嘅真知灼见 啦。 如果支持明报就系罢买明报 啊。 是不是啱不啱啊？ 系啦， 多谢你啊，老陈。 攞6蚊出嚟啦，好。 系啊，咁啊，而家电话旁边有多伦多阿麦生喺二线啊。喂，麦生，而家啲天气点啊？麦生， 好冻啦，系。 你好，你好。 喂，而家天气点啊？而家天气点啊？ 好冻啊，好冻啊！ 零下几多度啊？ 10度啊，计埋呢个 wind chill effect。 Oh my god！ 30度啊！ 哇， 系啊，零下。 即系唔出得街噶喎，真系啊。 系啊，系啊。 見你講得明報那裡講得那麼高興我亦都想講一下我的意見 你有沒有看過明報? 明報很少看因為這裡有很多免費報紙還有上網聽D100多謝明報在加拿大賣多少錢一份七毫半紙一個月出25份左右 星期日搬周刊就收個半即是30天如果你要買足是30元一個月但沒有買的因為我住那棟大廈91個單位只有10宗的份報訂即是10戶訂所以不用呼籲杯葛他都沒有我們D100美金一個月一年而已你看一個月明報夠給我們100元給我們 沒錯,去講明報先,當時他們示威抗議的時候我有參與,很冷,很冷,沒有負沙,30度那麼冷 說什麼逐字記錄就是在報紙講回跟這職員開會的時候講回所以都很打壓得很重要幸好加拿大有保障勞工但問題都慘跟他玩了玩了一年差不多又被你炒鬼了我當日也有去舉牌多謝你你不是在明報做的我不是你見義勇為的你落井下石的 很冷的,那裡很冷的,雖然沒有負傷,但是這個女嘉明,千萬不要叫她回來,這裡明報的同事,真的不容易,她快點回香港,不要過回來,所以各位聽眾,千萬不要,好啊,多謝你的話,還有一件事,我想問,譬如我想入會 即是買這個服務是不是要寄檢查給你們你現在做就要寄檢查給我們但我們遲些應該在這一個禮拜我們今天開始試我們的信用卡我們遲些可以在網上訂購那方便很多你稍等一下如果我寄檢查現在我不等了我現在寄檢查是不是寄我們這裡的電郵箱送碼港這裡即是寄 沒問題,我們可以入到的 對於大陸、對於中共應該看不慣要出聲我發覺這裡的傳媒更害怕那些香港人大哥你知不知道他靠那些唐人街廣告你知不知道全部都是含糊爛都好賣海鮮的大哥你要知道你進到哪一間賣唐人街店他的貨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大陸來的你想不想明天不給梅林牌 午餐肉你買吧你想不想吧你想不想沒有這個豆豉鯪魚買吧我問你想不想沒有這個豉油米買吧你想不想接著還有99元旅行團接著請了記者不停去大陸玩當你上賓喂李嘉明入到大陸啊哇有警車開路啊分分鐘你知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怎麼巴閉法啊我告訴你很奇怪啊我覺得不是一點不捨奇怪啊<笑> 金錢使人腐化好啊大班繼續多謝你新年快樂多謝孟先生多謝就是這樣我們現在上了明報他們唯一做了的事情就是弄了一個粉絲我現在都在呼籲我們所有的聽眾全世界D100的聽眾大家上去明報這個 那個粉絲的like了他我可不可以把地址打出來我讀出來證明我對明報多支持多麼落井下石我下石下去給他走樓梯逐級逐級十級以上 最重要是他還沒上去爬買明報我叫他走一邊我逐級石釘下來讓你可以爬上來去明報的聲明就這麼簡單為了配合